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6集，蓝忘机一波而下，七根琴弦齐颤，唱出激越高昂之音，同时魏无羡抽出竹笛，以锐利异常的笛音相和，瞬间仿佛刀林剑雨漫天落下。那无头凶尸挺剑再还，这时蓝曦臣却已回过神来，将列兵送到唇边，凝眉吹奏。不知是否错觉，那优雅平和的箫声一出来之后，无头凶尸的动作瞬间凝滞，定定站了片刻，转身似乎想查看奏乐之人，然而他无手无目，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再加上琴笛尚在咄咄逼人的合击，三音齐出，他终于失去了力气一般，身形晃了晃，倒下了。准确的来说，并不是倒下，而是散架了。手是手，腿是腿，身体是身体，支离破碎的散在堆满残叶的地面上。蓝忘机翻手收琴，召剑回鞘，和魏无羡一起走到这些断枝旁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取出五只全新的风恶乾坤带，一群小辈惊魂未定地围了过来，先给泽无君行了礼。不等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叽叽喳喳，蓝忘机便道：“休息。”蓝景仪愣愣地道：“啊，可是韩光君亥时未至啊。”蓝思追则拉了拉他，恭敬地道：“是。”这便不再多问，带了其余的小辈们寻花圃的另一处重新生火休息去了。尸堆旁只剩三个人，魏无羡对蓝曦臣点头致意，蹲到地上，正准备重新封尸入袋，拿着那只左手往乾坤袋里塞，塞了一半，蓝曦臣道：“请等一等。”方才魏无羡见他表情，便知有意，果然蓝曦臣脸色苍白，重复道：“请等一等，让我看看这具尸身。”魏无羡收住动作：“泽无君可是知道此人身份？”蓝曦臣尚未应答，似是不能确定，蓝忘机却已缓缓点头。魏无羡道：“好了，我也知道是谁了。”他压低声音道：“赤峰尊，对吗？”刚才捉迷藏的时候，这具无头尸一直在重复一个动作，虚握拳头，挥动手臂，横砍竖劈，看起来很像是在挥动某种武器。一提到武器，魏无羡便想到剑，但他自己是用剑的人，以前也和不少用剑的名士交过手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哪位高手是这样用剑的。剑为百兵之君，用剑之人总会讲究几分端庄，或是几分飘逸，即便是刺客的剑，狠辣阴毒里也必要有几分灵动。剑法之中，刺、挑等动作偏多，砍削等动作偏少，而关那名无头人使剑的动作太过沉重，杀伐之气、暴力之气过重，而且横砍竖劈毫不优雅，毫无风度。但如果他握的不是剑，是一把刀，而且是一把很沉重、杀气极大的刀，那便合情合理了。刀和剑，气质和使法都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个无头人生前惯用的武器应该是一把刀，刀法凌厉，只求威势，不求端雅。他在寻找自己头颅的时候，也在寻找自己的武器，所以他不断重复挥刀的动作，还反手抓住碧尘，把剑当成了他的佩刀在使。而此前这具尸身没有胎记一类的特殊标志，又被切得七零八落，根本无法辨认身份。 别说是聂怀桑在祭刀堂里认不出来了，就连魏无羡也不敢保证，如果把他自己的腿切下来到处乱扔，他能认出这是谁的腿。直到方才，四肢和躯体被怨气暂时粘合，拼凑出了一具能行动的尸身，蓝忘机和蓝曦臣这才认出了他的身形。魏无羡道：泽无君，韩光君对你说过了我们一路的见闻吧？墨家庄、掘墓人、义城那些。蓝曦臣颔首。魏无羡道：那韩光君也应该和你说了，那个在长氏墓地出手抢夺尸体的雾面人，对姑苏蓝氏剑法了如指掌。只有两种可能，一，他就是蓝家的人，从小就练姑苏蓝氏的剑法；二，他不是蓝家人，但他非常熟悉你们家的剑法，要么经常和蓝家人拆招切磋，要么聪明非常，只要看过就能记得所有的招式和剑路。蓝曦臣默然不语。魏无羡又道：他抢夺尸体，便是不愿让旁人发觉赤峰尊被肢解了，赤峰尊尸身一旦被拼凑齐，情况便会对他不利。这是一个了解清河聂氏祭刀堂秘密的人，一个可能和姑苏蓝氏非常亲密的人，一个和赤峰尊颇有渊源的人。这样一个人最有可能是谁，不必明言，谁都心中有数。蓝曦臣神色虽是凝重，闻言却立刻道：他不会这么做。魏无羡问道：泽无君，你们探查分尸案遭遇掘墓人都是这个月的事，而这个月里他几乎一直同我秉烛夜谈，前几日还在共同策划下个月兰陵金氏的百家清谈盛会，分身乏术，掘墓人不可能是他。若使用传送符呢？蓝曦臣摇了摇头，语气虽温和却斩钉截铁：使用传送符需修习传送术，极其难修，他从未有修过的迹象，而且使用此术需消耗大量灵力，但前不久我们还一同出行夜猎，他表现极佳，我可以确定他绝没有使用过传送符。蓝忘机道：他不必本人去。蓝曦臣仍是缓缓摇头。魏无羡道：蓝宗主，你心中知道嫌疑最大的那个人是谁，只是你拒绝承认。篝火火光映得三人脸上明明暗暗，变幻莫测，荒废颓败的花圃之中一片沉寂。蓦然一阵，蓝曦臣道：我明白，因为一些原因世人对他误解颇多，但我只相信这么多年来我亲眼所见的，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。蓝曦臣为这个人辩护倒也不难理解，说实话就连魏无羡本人对他们怀疑对象的印象也不坏，也许是出身原因，他待人十分谦逊亲和，是那种谁都不会得罪，谁跟他相处都能觉得舒服欲贴的人，何况泽无君还与之交好数年。聂明觉生前那段日子，正是清河聂氏在他的执掌下如日中天，声势直逼兰陵金氏的时候。聂明觉之死对谁最有益处？大庭广众之下走火入魔发狂而死，看似无懈可击无可奈何的一桩憾事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？金林台百家清谈盛会之期转眼即至，各大世家的仙府大多都是建立在山清水秀之地，而兰陵金氏的金林台却是坐落在兰陵城最繁华之处。欲登台拜访，正途是一条长达二里的长坡碾道，只在开宴、举办清谈会等大场合开放。依兰陵金氏规矩，此道不允许急行，碾道两侧绘满了彩画浮雕，皆是金家历代家主和名士的生平佳绩， 期间会有驾车的兰陵金氏门生讲解一二。其中本代家主金光尧占有最醒目的四符，分别是传密、符杀、结义、恩威。内容自然是射日之争中金光尧卧底岐山温氏传递情报，暗杀温氏家主温若寒，三尊结义佳话，以及金光尧登位仙都后推行仙都令的四景。画师颇能把握人之神韵，乍看只惊不奇，然而细细观看却能发现，影壁上金光尧的人像即便是在背后刺杀脸沾鲜血之时，依旧眉眼弯弯，带着三分温柔和款款笑意，令人头皮微微发麻。紧接着金光尧的便是金子轩的壁画。通常家主为了强调绝对权威，都会刻意减少平辈名士的壁画数量，或者换一位技艺稍次的画师，使自己不被压一头。对这种行为大家都心照不宣，表示能理解。然而金子轩也占有四幅，竟与身为家主的金光尧平起平坐。画中的俊美男子神采奕奕，傲气骄人。魏无羡下了车，驻足在前看了一阵，蓝忘机也停了下来，静静等他。不远处有门生道：“姑苏蓝氏，请此处入场。”蓝忘机道：“走吧。”魏无羡没说什么，与他同行。府登金陵台，便是一片铺着细幔的宽阔广场，来来往往满是行人。兰陵金氏这些年来怕是又扩建翻新了不少次，此等铺张比当年魏无羡所见更甚。广场远处九阶如意踏朵层层托起一尊汉白玉须弥座，一座重檐歇山顶汉殿气势恢宏地俯瞰下方，金星雪浪聚成一片花海。金星雪浪正是兰陵金氏家纹上的花灰，本是一种品相极佳的白牡丹，花妙名也妙。花瓣有双层，外一层大花瓣层层叠叠如雪浪翻覆，内一层小花瓣纤细秀丽，抽着缕缕金丝花蕊似金星灿灿，一朵便富丽无双，万千朵齐齐怒放，那般壮美景象又岂是言语所能赞叹。广场前分有数条大道，不断有家族入场，井然有序，有条不紊。莫陵苏氏，请此处入场。清河聂氏，请此处入场。云梦江氏，请此处入场。江城一露面便放出两道锐利的眼刀，走过来不冷不热的道：“泽无君，韩光君。”蓝曦臣也颔首道：“江宗主。”二人都心不在焉，敷衍几句。江城道：“过往可没在金陵台的清谈会上见过韩光君，这次怎么有兴趣来了？”蓝曦臣和蓝忘机都不说话。好在江城原本也不是真心要问这个问题，目光已转向了魏无羡，用一种仿佛随时能喷出一柄飞剑钉死他的口气道：“二人过往外访，不是从不带闲杂人等吗？这次怎么回事？破天荒啊！这是哪位名士大能？可否为江某引荐一二？”这时，一个笑吟吟的声音道：“二哥，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，忘机也要来？”金鳞台的主人脸方尊金光尧亲自迎出来了。蓝曦臣向他报以微笑，蓝忘机与之相互颔首示礼，魏无羡则细细打量着这位统领百家的仙都。金光尧长着一张很占便宜的脸，肤色白皙，眉心一点丹砂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灵活而不轻浮，面相很是干净伶俐，七分俊秀， 三分机敏，嘴角眉梢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，一看就是个灵巧乖觉的人物。这样一张脸，讨女人欢心绝对足够，却又不会让男人产生反感和警惕。年长者觉得她可爱，年幼者又会觉得她可亲，就算不喜欢也不会讨厌，所以说很占便宜。虽说个子是小了点，但胜在气度从容。头戴软纱罗屋帽，身穿蓝绫金饰礼服，圆领袍衫的胸口上是一朵怒放的金星雪浪家徽，配九环带，着六合靴，右手往腰间的佩剑上那么沉沉的一压，竟压出了一股不容侵犯的威势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